第47集，影月谷会师。 喂，小伙子！ 听到喊声，图拉扬惊讶地抬头看去，阴沉沉的天空中，一个影子从厚重的云层里穿出，向众人俯冲而来。看到这个人，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们收回了准备射出的箭支，图拉扬也不再命令他的士兵们进入防御状态，相反，他后退了一步，双手垂在身侧，满怀笑意地等待着。狮鹫斯卡雷张开翅膀扑了下来，稳当地着陆，他的爪子还没有完全抓住地面，库德兰就已经从斯卡雷的背上爬了下来，大跨步走向等在那儿的图拉扬、奥雷利亚和卡德加。图拉扬刚看到矮人时很是兴高采烈，但对方僵硬而缓慢的步态令他心中一沉，而矮人旁边那个奇怪的驼着背的身影搞得他有些不知所措。 嗨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 老朋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嗨，那些绿皮肤的野兽把我抓到了，这是他们干的。 我很高兴你逃出来了。 不是得救了，我愈合的还不错，只是还没有完全恢复。达纳斯那孩子救了我，他们攻克了那个废墟，那个叫做奥金顿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朋友，在用圣光来治疗这件事上，他甚至可以教你两手。哎，这两件都是好事情。 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你。 接下来的事儿就没法再让你高兴了。奈奥祖逃掉了，他和手下的死亡骑士施了一个法术，把他们直接送到了一个叫做黑暗神殿的地方，我无法阻止他们。 别担心，库德兰，我知道你和达纳斯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感谢上苍你平安无事。黑暗神殿一听起来就很不祥，我们对他有什么了解吗？ 不怎么了解，但是这个长着羽毛的家伙会把我们带到那儿去，他叫格瑞兹克，是他把达纳斯带到了奥金顿，然后达纳斯找到了我。 格瑞兹克知道，我会告诉你黑暗神殿的事情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在哪里。 这就是你的恩人吗？就是那个治好你的人吗？ 不不不，治好我的是德莱尼人，这事情很复杂。 那你是什么？ 我是阿兰卡亚人，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像兽人一样。很久以来，阿兰卡人一直保持着独立，我们和兽人或者德莱尼人都没有什么关系。然后兽人叛变了，聚集在一起组成部落，屠杀德莱尼人。 奥金顿是德莱尼人埋葬死者的城市，格瑞兹克这样告诉我的。 还有黑暗神殿也是他们的，虽然那时候他不叫这个名字。德莱尼人在那里做了最后的抵抗，我和我的兄弟们也在那里与兽人战斗，我们失败了，但不是因为缺乏武器。兽人里有个叫古尔丹的术士，他非常强大，他改变了大地，在我们中间升起了一座大火山。 古尔丹是吗？他现在只剩个头骨了，他不会再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了。看，这就是。 你杀了古尔丹吗？ 不，是别人先把他干掉了，但是我们摧毁了部落的主力部队，攻破了他们的一个主要堡垒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去到黑暗神殿，找到奈奥祖，杀了他。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。 谢谢你，我们感激你的帮助。库德兰，我们今晚将根据格瑞兹科提供的信息画一份粗略的地图，明天我需要你回去找达纳斯，我们将决定在哪里见面，发起最后的进攻了。 好的，孩子，这是个好计划。现在谁给我准备一些啤酒和食物，等我恢复精神，我就把我们的长途旅行和奥金顿战役的情况告诉你们。 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听你讲了。 图拉扬微笑着望向奥雷利亚的眼睛，握住他伸过来的小手。明天他们又要开始行军了，但至少今晚他们可以坐下来喝点东西，听听蛮吹矮人的精彩故事。库德兰找到众人的时候， 他们的位置几乎与地狱火堡垒和黑暗之门平齐。图拉扬现在才知道兽人们这样称呼这两座建筑。格瑞兹克带领他们向南走，然后又折向东方，沿着那片鸦人称之为吞噬之海的海域前行。几天之后，他们骑着马从两座低矮的山脉之间通过，看见了一处宽阔的山谷在前面延展开来，那就是影月谷。它背临着波涛汹涌的大海，被巍峨的群山包裹，大地的边缘处矗立着一座黑色的庙宇，达纳斯和联盟的其他战士在那里等待着他们。达纳斯和其他人并没有闲着，图拉扬勒了勒缰绳，让坐骑缓步前行，自己在观察着山谷西南角附近那个简陋而实用的营地。周围已经建起了半堵厚木墙，从营地他们可以看到陆地的边缘，包括那座巨大的火山。火山从山谷中心拔地而起，向各个方向喷洒着滚滚的浓烟、火山灰和岩浆。达纳斯走到众人身边，紧握着图拉扬的手以示问候。 做得好，达纳斯。 这是库德兰的主意，他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据点，以便监视山谷那边的一切，而且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战略要地。 是啊，最好是不需要踏足那片土地，那些熔岩是绿色的，可能你从这里没法看出来，但整个大地都被那浸透了。 恶魔的魔法，这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。 我甚至都不想知道古尔丹是用什么魔法造成了这一切，这是对自然的侵害，怪不得这个世界正在凋亡。库德兰，让你的人离那东西越远越好，如果没有必要，不要进入山谷。 啊，好吧，我们会避开的。不过好消息是，我们已经侦查了整个山谷，黑暗神殿就在那里，在东边尽头。我们画好了地图，啊，看，除了穿过这个山谷，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到达那里。这山谷是一个巨大的马蹄铁形状，它的开口在这边。 有奈奥祖的行踪吗？ 啊，他在那儿，图上的这个位置，还有那些死亡骑士，加上一些兽人，虽然不多，我们已经把他们困在那里了。他们哪儿都去不了， 我们一道就包围了那里，我不想冒险让他们得到增援。 嗯，很好，我们得自己去到那里。卡德加，你是这里的关键，我们需要你来对付奈奥祖，阻止他施法。奥雷利亚，你和你的游侠要保护卡德加不受远程攻击，哪怕有什么东西朝他看过来都得把他射死，而我会在他身边负责对付那些靠近的威胁。我们要粉碎兽人的防御，找到奈奥祖，杀了他，拿回宝物，然后马上离开。大家同意吗？ 当然。 很好。 图拉扬叹了口气，开始快速祈祷，呼唤圣光来保护他们。温暖而平静的圣光立刻倾泻在他们身上。图拉扬心中充满了感激，他与库德兰、达纳斯和卡德加握了握手，然后转向奥雷利亚。他勇敢地对图拉扬笑了笑，他知道前路有很多危险。感谢圣光，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力量和安慰。图拉扬紧紧地拥抱了奥雷利亚一会儿，把下巴搁在他闪亮的头发上，托起他的头吻了他。然后图拉扬退后一步，对他笑了笑，然后举起锤子面对大家。 我们出发吧，为了联盟。